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54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全国8座城市联动直播，11所高校倾情加盟，13位青年学子现场连线，120分钟不间断视频直播，4路记者奔赴新文化运动发源地，3位重量级嘉宾坐镇直播间。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54青年节特别奉献，听一代青年人寄予未来，看新时代学子崭新风貌。5月4日上午8点到10点，见证青年眺望未来。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重来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您可以通过花椒 APP 和982青年说和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正在为您视频直播的我们哈，我是青年曼宁。 啊，这样吧， 找到正在直播的曼 宁。这我觉得我们的状态还不好啊。我们重新再来一遍啊。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啊。您可以通过花椒 APP 982青年说和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正在为您视频直播的我们。 我们正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国内首个可视化广播直播间为您呈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5月4日青年节，祝所有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对，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呢，如果您正在开车呢，请把频率锁定在 FM982 和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可以边开车啊边摇下车窗，看看今天外边的太阳。 今天啊，也就是在1919年的今天吧。您所行驶的这片土地上，一群可爱的年轻人为了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的不平等条约走上了街头。 那么成就了举世瞩目的五四青年运动。 没错，那个时候啊，周恩来21岁，闻一多21岁，正是青春最美好的年纪。 嗯， 就如同现在哈、啊，21岁的你们。 嗯，因此今天我们以特殊的形式祝贺我，也祝贺曼宁。 嗯， 当然也祝贺你们的节日五四青年节快乐， 节日快乐。 嗯，今天的青年节呢，我们将以特别直播的形式和大家 共同度过 啊。嗯、我们将联合11所高校，连线全国13路。高校学子为您呈现现场的全国各地的青年人的风貌。 没错，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邀请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著名的青年歌唱家伊利元，以及雅典奥运会举重冠军、中国国家举重女队总教练张国正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回忆他们的青春往事。 嗯， 与青年朋友们共享五四青年节。 嗯，今天呢，我们还会联合北京市青少年艺术发展中心免费为大家送出6张繁星戏剧村经典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的演出票。当然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来索取。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视线转向直播间外了哈。我们首先呢就要连线一位青年学子，也就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林子鹤同学。 嗯，好，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林子鹤同学。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就是关爱青年计划。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林子鹤。子鹤你好。 辉光日新润金华，一座肩负首都的学生。 子鹤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一所紧扣时代脉搏的大 学。哎，现在这个连线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啊，一直是连不上， 可能是子鹤那边的信号不太好。 好吧，我们重新来连线一下子鹤，看看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啊。 其实现在子鹤已经来到了他学校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前面。 好吧，子鹤啊，来，现在你可以说了啊。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林子鹤。子鹤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的林子鹤。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工业大学的紫头前。辉光日新润金华，一座肩负首都重托的学府，于工业微茫中薪火相传。一所紧扣时代脉搏的大学，在现代化浪潮中古帆齐航，其位于朝阳，其志若朝阳，在古今交融的破晓晨曦中，辉映着日新盛德的精神，追随着兴学育才的梦想。1960年，北京工业大学蓝图初战，而工业人才捉襟见肘，为实现北京工业大学振兴，市委市政府决定创办世界一流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孕育而生。一代代青年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新生学子在这里善思博览，五行会同，营造着积极向上、格外优雅、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服务北京发展，铸造全国工业建设。回顾过去，我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展望未来，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子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以坚持追求为本体，以每天创新为途径，继承和发扬北京工业大学的优良传统，勇担青春使命，贯彻时代精神。青春，只要你行走不止，便能见到别人无法企及的风景。青春，青年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成为自己。青年，节日快乐。 好的，非常感谢林子鹤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啊。首先讲了他的这个建校的故事啊，北京工业大学，没错，大国重器啊，是未来中国新经济的发力点。我们祝福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啊，肩负未来的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发展的重任。非常感谢子鹤的连线，还给我们看到了北京工业大学的这个校貌啊。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重庆大学的学生秦轩啊。我们看到秦轩已经在我们的画面上了。秦轩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嗯， 好，主持人好，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年秦轩。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后是不是像在一个公园里面。 嗯， 其实 我是在我们重庆大学虎溪校区的图书馆前的广场上。 嗯， 那么大家可以从我身后可以看到呢，图书馆真的是修得非常的大。这个大呢，我觉得它其实是在于内容非常的丰富，文献量和图书呢非常的多，我们可以尽情的在图书馆的知识海洋里面遨游。那么今天是青年节，秦轩在这里先祝大家青年节快乐。那说到过节，其实我这儿有两首歌想分享给大家，以此助兴。那么第一首呢，是在重庆大学广为传唱的校歌当中的一句歌词，非常给力，复兴民族兮视作前锋。那么第二首呢，是校友严肃先生所谱写的红梅赞，他说到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你看，其实这两句歌词，我们对于这些歌词不仅仅是烂熟于心，但是对于更对于这些歌词的内容，它其实作为一种精神引领，带领着我们重大青年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往前走，去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以在现在建设双一流，我们齐头并进，用我们的青春，用热血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双一流。那么在今天下午3点钟呢，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的学生活动中心还会举行一场青春报告会，是将今年获得重庆大学5次青年奖章的9位师生代表请上台，为大家轮番的做一个青春报告，分享他们关乎青春、关于未来、关于复兴民族兮、关于奋斗的故事。那今天下午3点，我们也会全网直播，也请大家关注重庆大学，关注重大青年。在这次的连线呢，我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们青年的殷殷嘱托来做一个结尾。他说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国梦是属于我们的，更是属于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的接力当中变为现实。我是青年秦轩，我在重庆大学，我在重庆等你到来。最后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好的，主持人， 好了，非常感谢秦轩的连线啊。刚才其实秦轩讲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青年人的殷殷嘱托，其实总书记啊在很多次的场合中都提到过要勉励青年人的话啊。我们邀请了6位青年榜样，用视频呈现的方式啊重述了总书记对于青年人的寄语，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来听一下。这是总书记在历次讲话中对青年人的寄语：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凿井者起于3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人才有高下，知物有学， 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功成为智，业广为勤，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巨海，不能现 矣。道不可作论，德不能空谈， 白日莫虚度，青春不再来。 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永恒。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 对想做的事要敢试敢为，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把理想变为现实。 成功的背后永远是艰辛努力，青年要把艰苦的环境作为磨练自己的机遇，把小事当作大事干，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立足本职，埋头苦干，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用勤劳的双手，一流的业绩，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 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 志存高远，增长知识，锤炼意志， 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踏踏实实做事，踏踏实实 直播。11所高校倾情加盟，13位青年学子现场连线，120分钟不间断视频直播，4路记者奔赴新文化运动发源地，3位重量级嘉宾坐镇直播间。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54青年节特别奉献，听一代青年人寄予未来，看新时代学子崭新风貌。5月4日上午8点到10点，见证青年，眺望未来。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首都师范大学的大学生李佩恒，他也曾经啊在我们节目中选过最美国航生。 嗯，佩恒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李佩恒，正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我现在位于首师大的新主楼前。自1954年建校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已经走过64个春秋，为学为师，求实求新的教学理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首师学子们。他们有像北京101中学校长郭涵、著名讲师纪连海等育人于三尺讲台，也有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源、教育部副部长董督学、刘立民等服务于万里河山，为共和国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同时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96周年，我校于昨晚举办了五四光荣之歌青春歌会。光荣之歌是我校共青团员庆祝五四青年节独特而又传统的方式，这是也是我校最大规模的年度艺术活动之一，由我校数十个院系的合唱团共同唱响青春时代的新声音，同时也标志着我校挚爱首师2018下沉文化季正式开幕。全校师生可在未来近2个月的时间里参与由我校学生主办的国粹文化体验、舞蹈快闪、曲剧、短剧专场、毕业晚会等一系列艺术活动。在五四青年节当天，优秀青年代表花样滑冰世界冠军申雪、BTV 主持人聂一星会来到团委，来给我们即将毕业的青年学子送出祝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师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第33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再赴首师大考察指导工作，看望慰问师生。座谈会结束后，刘延东来到学生中间，勉励未来教师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要靠你们去培养人才。作为服务首都基础教育的高校之一，我们也必将锐意创新、开拓进取，把习总书记的讲话牢记在心，担负起教育事业的重任，从青年一代做起，用青春点燃我们的远大志向，为把学校建设成为有特色、高水平的师范大学，为中国教育事业的长足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努力奋斗。这里是首都师范大学，祝所有青年学子五四青年节快乐。 好的，非常感谢李佩恒，非常感谢你的连线。我们看到哈，为了庆祝首都师范大学的学校内的这个五四青年节啊的活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精彩纷呈的项目。我们也看到哈，为了服务好这个首都的基础教育事业哈，他们也是做了很多的不懈的长足的努力。 没错，我说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来想请我们的团市委副书记申雪啊，也是我们的奥运冠军申雪来 做客 直播间，没想到去了首都师范大学。 其实同样是庆祝五四青年节，就是在不同的地点，但是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没错，我们把目光接下来聚焦到江西的南昌。我们来看一下在南昌大学的学生们今天的五四青年节会有哪些这种新的这种事儿发生好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南昌大学的张灿。张灿你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张灿，来自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校的正气路正气广场。我选择在这里为大家讲述南大故事。南昌大学自1952年建校以来，一直秉承着格物致知、不择责人的育人观，一步步的为国家输送着优秀的人才。那么，我们之中就包括了12人的小组参与的南极科考任务，还有我们的江峰毅江教授。包括我们的潘季南潘老校长，我认为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南昌人，也是我们的南大人。他们用可爱的行动去弘扬南大思想，传播奋斗思想。那么同时这里也是一块红土地，这里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那么也是在这里，我们诞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我想也许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时代将赋予那个时期年轻人的一个历史任务，他们很好地完成了它。我们要传播历史，我们要继续继承这种好的精神。那么现在火炬已经传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应该如何将火种保留下去呢？ 这时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一段话，他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这时我想起了另一段话，那是鲁迅先生分享给我们当代青年人的，他说青年人应该摆脱冷气，只向上走，不去理会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那么我想确实是这样，我也希望南大学子能够秉承这种传统继续的弘扬下去。厚德德人格物之心也是我们的校训，在这八字下我也会继续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一个有朝气的青年，有志气的青年，有才气的青年。那么这里是南昌大学，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南大故事，希望各位有志青年能够铭记五四运动，传承五四精神，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好的，节日快乐，非常感谢张灿啊。张灿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鲁迅先生的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我觉得这也跟他的专业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是新闻传播学院的。 没错， 能发声的发声，这是一个青年人应该扛起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而且我看到在这个背景上有厚德载物这几个字啊，好像很多学校的校训上都有这个字。 没错 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美好的青春年纪里，在学校里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好吧，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北京，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的雅琪同学。 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全国八座城市联动直播，十一所高校倾情加盟，十三位青年学子现场连线，120分钟不间断视频直播，四路记者奔赴新文化运动发源地，三位重量级嘉宾坐镇直播间。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奉献，听一代青年人寄予未来，看新时代学子崭新风貌。5月4日上午8点到10点，见证青年眺望未来。 我们已经看到在花椒 APP 上来了很多的网友，其中这个朱古力又说，天呀，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还有一个月就到他的节日了。 是什么？六一儿童节吗？ 好吧， 12岁以下的儿童是吗？您是 还有这个叫思维醋的也进场了，欢迎大家在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今天可以看到或者听到的节目是青年说五四特别直播节目，恰新时代风华正茂。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连线啊，来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高校，回到北京来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雅琪同学。雅琪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你好。 主持人好，我是张雅琪，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商务专业读研二。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人大的地标之一求是石。大家可以看到这块石头呢是一整块未经雕琢过的汉白玉，它现在的样子啊还就是它刚刚出土时候的样子。大家看看这个石头像什么呀，就是因为它的形状，所以我们人大的学子啊直接把它称作是神尺原位机。在它的正面呢刻着我们人大的校训“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呢是毛主席的手迹。其实啊，“实事求是”也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我们人大的校训，但是呢，从我们人大最开始的陕北公学到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大人。我们人大最开始的前身啊，是1937年的陕北公学。在1937年的时候呢，陕北公学是在抗日炮火中产生，我们人大是为是培养了3000多名人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誉为呢是抗日烽火中的革命先锋。在1939年的时候呢，我们人陕北公学又和其他三所高校呢联合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这个呢是我们共产党呢在以后成立的第一所高等学府。 在1948年的时候啊，华北联合大学呢又和北方大学进行合并，一起呢成立了华北大学。当时啊，我们的第一任校长，也就是吴玉章校长，当时就要提出要学生要朴实。这个呢，其实也就要强调我们学生一定不要浮躁，一定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直到1950年的时候，才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呢，是为祖国的政界、工商界，还有比如说文化传媒界呀，还有体育界啊，都贡献了大批的人才。其实啊，我们人大在五一期间还有一个小春假，然后呢，一起连起来是会放8天的时间，所以每年五一的时候，我们这边事实上都还在放春假。但是呢，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五四类似的主题活动，比如说文艺表演啊、书画比赛呀、等等等等，让我们去更加深刻的去体会和了解我们的五四精神。其实我觉得五四精神就和我们人大的校训实事求是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我们青年学子啊，在当代只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深刻的去理会我们的五四精神，才能呢好好努力成为国之栋梁。啊，这里是中国人民大学，在这里祝所有的青年学子五四青年节快乐，谢谢，谢谢主持人。 嗯， 好的，非常感谢雅琪带来的这边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 哎，人家要放春假， 对，要放春假了， 放八天， 要好好庆祝一下自己的， 放八天 的 时间。嗯， 实事求是其实是一代又一代青年人需要践行的一种精神啊。其实炮火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大学也是传承了五四的这样一个精神， 嗯、 非常、 嗯、 非常值得我们去。 我最喜欢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实习生。嗯， 为什么呢？ 特别靠谱， 靠谱是吗？实事求是。 希望后面连线的同学们不要知道，不要听到我们的这个啊。今天 对，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高校的大学生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嗯， 他们在中国的各个角落，甚至是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发挥着他们的能量，然后并且闪着一种光亮哈。 嗯， 下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献给我们所有的青年人和大学生们。 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几条和五四青年节有关的资讯吧。昨天的时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奖名单公布了啊，有28名青年获得青年五四奖章，包括冬奥冠军武大靖、搜狗 CEO 王小川啊、电子科技大学的90后博士副院长刘明珍等等。 嗯，另外呢，还有10个青年集体获得了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包括北京公安的特警队伍、拦检突击队等。 嗯。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今天为大家诚意奉献的五四青年特别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两位重磅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哎， 他们分别是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伊丽媛和 雅典奥运会举重冠军国家举重女队总教练张国正。 嗯， 当在9点和9点半左右呢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没错，另外啊，明晚的7点网络青年晚会将播出。 嗯， 各位青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是一场专门为仅年轻人打造的青年节晚会。您可以看到冯提莫、音频怪物等等在网络上非常知名的歌手们。嗯， 其实青年朋友们可以关注到这个共青团中央的 B 站、微博以及一直播、优酷等等，在这些平台上呢，就可以观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了。 嗯，另外啊，今年第一批零零后就要十八岁了，那么我们为了给新青年们庆生，今天复兴号高铁专门为青年朋友们打造了一节音乐车厢，举办一场零零后的成人礼。 哇！ 啊，毛不易、霍尊、沈梦辰将现场助阵。 哎，这都是零零后喜欢的这个小鲜肉和小姐姐们。 问题是在复兴号上这个演唱，这 为了这个是不是要做一个复兴号，这个、 啊、 各位零零后的新青年啊、嗯、可以到这个 QQ 音乐上观看你们的音乐成人礼、嗯、 啊，刚才我搜了一下，目前已经开始了啊， 已经开始了、 啊、这个成人礼啊、嗯、在这个复兴号的高铁上啊，可能在北京的时候还是17岁，完事到了南京就已经18岁 成人了 啊, 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年轻人的娱乐方式啊、嗯、90后的娱乐方式呢，主要是看视频、嗯、旅游还有听音乐、 嗯、 其实不一般的啊，这有的还得看弹幕， 嗯， 旅游得自由行。 嗯，好的，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继续我们的五四特别节目，恰新时代风华正茂。 年轻的声音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送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好的，青年节五四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校园连线。 哎，嗯，今天呢我们下面要来连线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陈科迪，我们来看一下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有哪些新鲜好玩的事情。 嗯，科迪你好。 哎，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可能有一些信号的问题。 嗯， 啊，现在还是连不上。但是呢，清华大学是北京大学隔壁的学校。 嗯、 今天呢，北京大学正在举行建校120周年啊，五四青年节的校庆活动啊。这个我们这个可能稍这个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会连线北京大学。我们现在先连线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陈科迪。科迪你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可以的，主持人你好。 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 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清华的清华学堂前面。 嗯，今天在清华大学有哪些这个五四青年节方面的活动，或者说啊，五四青年节对于你来说，对于清华来说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因为五四青年节的话，大家知道当初在1919年，清华也就是当初在参加这个五四青年节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所以说。嗯，这个节日来说的话，对清华来说是非常意义重大的。 嗯 嗯 嗯。 然后，嗯嗯，因为清华学子呢，一直都和家国之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与家国都是同进退、共呼吸的。所以说，这样一个节日对于清华的青年学子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节日。也是我们秉承清华的前几代清华人他们一些家国情怀，我们所需要去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嗯。接下来在五四青年节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呢？ 在清华里边的话，因为现在前段时间是清华的校庆，所以这边青年节的话其实和校庆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会有很多之前的清华的老校友们会回来，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青年们组织的一些节目啊，在清华里边会有过程。 特别好，其实是一种传承吧。 对，在清华里边其实对于青年节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传承，因为从当时爱国救亡时期开始，有像蒋南翔一样为了民族独立解放而奋力呐喊的清华人，也有像沈从慧一样为了民族解放而戎装奋战的清华人。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纪念这些，就是去记住这些先辈们他们为国为家所做的一些事情，在这个节日我觉得是清华精神和五四精神的一个融合吧，我觉得。 好，感谢柯迪给我们的这个连线啊， 非常感谢。我们看到在柯迪连线的时候呢，他的身后， 看到了这个校门，好像 对对对，他身边一直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清华里边最老的一个建筑， 清华学堂， 就是最早的一批清华人就在这儿上学的。 很有意义啊，在五四青年节这个时候连线，好吧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连到这儿好吗，柯迪？ 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柯迪。我们看到在他连线的时候啊，他周围一直这个伴随着虫鸣鸟叫声啊，非常的有朝气啊，朝气蓬勃的一种感觉。其实清华大学一直是有一种家国情怀的，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是清华的学子还是其他高校的学子，家国情怀是一直要扛在肩上放在心里的。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山东的济南。我们来看看在五四青年节的当天，在山东济南的山东大学里又有哪些祝贺活动，或者说哪些关于和五四青年节方面的一些晚会啊，还有论坛啊。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山东大学的学生李梦七。梦七你好。 梦七你好，听得到我们吗？ 可能声音的原因我们现在听不到声音，我们一会儿再尝试来连线他好吗？ 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尝试连线我们的山东大学的孟七同学，因为声音好像听不到。孟七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能听到。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呀？ 我现在在学校的图书馆前面。 这个图书馆好像今天没有什么人啊。 没有，大家都早早的就已经进去了。 今天你有什么样的五四方面的故事和我们分享呢？ 我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山东大学和五四青年节的一些小故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大学的图书馆前面，在图书馆前面有八个大字，叫学无止境，气有浩然。那这也是山东大学的校训，这几个字啊承载了山东大学百年以来的文化历史和精神内涵。我们山大学子也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一份浩然之气啊，在学术和人生的里程碑当中始终脚踏实地，勇于前进。那山东大学1901年的时候就已经建校了，到现在有117年的历史。建校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变革，由晚清王朝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那在此期间呢，其实也经历过停办重建。它在曲折的前进过程当中，始终和我们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山东大学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历史名人在这里任教过，比如说沈从文、老舍先生、梁实秋先生啊，他们在这个山东大学任校期间呢，都孕育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呢，山东大学也为我们国家培养了非常多的优秀的人才，比如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帅罗荣桓先生啊，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那山东大学的师生呢，始终在为着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事业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现在呢，为了每年迎接五四青年节，学校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主题团日活动，还有山东大学的合唱文化艺术节、健康彩虹跑，以及一些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大赛。那学校鼓励同学们参与大学生的这些活动，去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寄语青年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山东大学的一位青年学子，我也将谨记使命，牢记教诲，那希望能够在实践当中去放飞自己的青春梦想。我在山东大学祝全国的青年学子五四青年节快乐。 好的，非常感谢孟希的精彩分享啊！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是山东大学的一直以来秉承的一种，也是算是校训吧。这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学校。我们预祝山大它的各项青年节的活动都能够顺利举办啊！感谢孟希的连线。 而且我们听到了孟希的那种，哇，由这个油然而生的那种 自豪感、 自豪感、 骄傲。 山东的是吧？ 对，山东。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天津。我们看天津的师范大学的学生学子们在五四青年节的当天又有哪些话想对全国的青年朋友们说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赵子龙。子龙你好。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青年赵子龙，我是一名播音主持专业大二的学生。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天津师范大学的钢笔尖前。那说起我们学校呢，其实不得不说的就是校训勤奋严谨自述树人这八个字呢，是天津师范大学一代代学子们遵从的做人做事的理念。那在天津，其实我们师大的食堂呀就是师大的名片，被其他学校羡慕嫉妒恨，而且还有别样的称呼，被他们叫做天天吃饭大学。这里呢就是美食聚集的地方。那我们这边美食和秋水湖的美景，再加上我们最大的图书馆，惬意的学习氛围就诞生了。其实我们天津师范大学建校仅仅只有60年，但是虽然历史不长吧，但却培育了新中国60多年来各个行业尽职的工作人员。比如说从里约奥运竞走冠军王震，到电视剧《甄嬛传》孙俪的配音演员季冠霖，从大家深爱的那个漫画人物丁小点，到他的作者丁一晨，到2008年奥运的解说兼主持甄诚，不管是世界上哪一个偏僻的角落，还是为了中国乃至世界亿万人口的知识普及教育，不管是漫画还是配音，新闻还是表演，教育还是科技，这些行业依旧秉持着我们勤奋和严谨的心理。其实我们天津师范大学一代代师大学子是用自己的笔还有镜头还有声音，见证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很多行业的变化，记录了新中国60多年来渴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砥砺奋进。那我们这边呢，其实一直是用一个严谨的态度来面对工作和学习，用勤奋的努力改变自己的不足，秉承着树人必先自树，自树才能树人来要自己。在这个新时代呢，作为师范大学的青年学生，我们也正在努力的学习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准备承担起新时代下各行各业的工作责任。这里呢是天津师范大学，在这里祝所有青年学生五四青年节快乐。谢谢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子龙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哈。在钢笔尖的旁边给我们连线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没错，我还特别好奇天津大师范大学的食堂 特别好吃， 说什么全国各地的美食都有。这一下子就得招生生源又得多一点啊。 对，这样你站在钢笔尖上实现自己的理想啊，后边的这个后援，这个食堂的阿姨啊，大厨叔叔啊，都一定要给你们做一个非常坚实的后盾啊，要吃饱了才有力气奋斗。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吧，回到我们的北京啊，我们去北京的东五环边上转一转， 转一圈， 去看看中国传媒大学，那里在五四青年节的当天又有哪些可以和我们分享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丁文静。文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青年丁文静，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一名大二的学生。 你现在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我现在是在这个，我把这个镜头换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是在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训碑前。然后这个四个词是立德、敬业、博学、尽先，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一代一代的学子遵从的做人做事的理念。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这是我们的校歌。然后曾经白岩松老师曾经开玩笑说啊，传媒大学的学生思维就是活跃，大路两旁怎么能是一排白杨呢？这明显是病句啊。传媒大学呢，虽然建校仅仅60多年，但是历史不长，但是却见证了新中国60多年来传媒业惊天动地的发展。 从天安门城楼上解说的齐越老师，到汶川地震中特别直播潸然泪下的主持人赵普，从香港回归直播画面中那怀揣家国情怀的白岩松，到坚守新闻联播17年直至离开人间的中国声音罗京，不管是为了直播春晚10年未回国家的无名厂工，还是国庆阅兵站立了6个小时一动也未动的1号摄影师，不管是叙利亚战争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采访的年轻的新华社记者，还是深深把脚扎入乡村泥土的扶贫蹲点记者，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一代一代传媒人用自己的笔、镜头还有声音，见证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每一个历史瞬间，也见证了新中国60多年来渴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砥砺奋进，发出真实的中国声音，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结中外，沟通世界。这是一代代传媒前辈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盼。新时代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青年学生，我们也正在努力用新媒体手段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扛起新时代教育我们的火炬，承担起未来中国传媒事业发展的历史重任。这里是中国传媒大学，在这里祝所有的青年学子54青年节快乐。 好，感谢文静的连线啊。这个我看到学校里其实现在也特别的这个幽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现在今天应该都是还有学生在上课是吧？ 对，今天是周五嘛，然后大家应该都在上早课。 嗯，我们看到了，这是这个传媒大学非常牛的一个专业，播音主持专业的门口的这个湖啊，叫 明德湖。 明德湖。 明德湖。 啊，好吧啊，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我们继续和你连线好吗？接下来我们进一首歌啊，歌曲回来以后接着我们的是这个叫做校园排队连线。 我们的新时代又是一个春天不眠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在，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站，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全朝起伏目光澎湃，站起来扶起来抢起来，情不自禁的感慨赞赞，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连线，马上连线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昭宇同学。昭宇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 我是李昭宇，我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北师大54纪念碑前，今年是五四运动99周年。在中国现代史发展过程中呢，五四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问北师大的师生呢，曾经积极地投身于五四运动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敢立潮头的先锋意识。那么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北师大人的传统中有着五四运动播下的种子，北师大人的成绩中有着五四精神给予的力量。那么这里呢，也是新思想以及新文化重要的传播阵地，李大钊、梁启超以及鲁迅和钱玄同等名师先贤都在这里弘文立教。学校秉承着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秀传统， 以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校训精神，形成了是学修身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那么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有一些小白花在这个纪念碑上的。 嗯， 就是在今天早晨，这边举行了一个弘扬传承红色基因，谱写崭新新时代篇章的五四纪念活动。 哦， 那么在一会儿9点左右呢，这边也会举行一个纪念五四运动的为祖国喝彩的接力长跑赛，希望能够唤醒大家心中的激情，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份五四精神传递下去。那么同时五月也是心理健康宣传月，运动不仅能够强健体魄，更能够调节心理压力，希望大家能够以更加积极快乐的心态去面对生活。那么这次活动的承办方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团体联合会，学联曾经举办了许多各大活动，那么服务学生社团，让学生社团成为大学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学联一直努力的方向。那么在如今五四青年节之际，回顾五四青年的奋斗历史，我们北师青年更应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那么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在这里祝所有的青年学子五四青年节快乐，谢谢。 嗯，感谢朝雨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啊， 嗯，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这一轮连线的最后一档连线啊，第十档连线，啊， 对，北京师范大学和五四运动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嗯， 所以把它放为了最后一个， 哎啊，对。而且我这个昨天的时候查了一下五四青年运动，我发现就是学生们走上长安街的时候， 嗯， 第一波冲上长安街的还不是北京大学， 嗯， 是北京师范 大学， 大学 敢为人先的一种精神。 敢为人先啊，就是说你北京大学排后边，北京师范大学先 出的，有一种引领者。 哎，那么今天这个我们的五四青年特别节目呢，我们也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校友， 杰出校友 啊， 嗯， 他同样是我们啊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我们的著名的青年歌唱家李立元老师。我们先通过一个片花来了解一下啊李老师的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 李立元，中国一带一路形象大使，中国青年跨界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他从小酷爱艺术，音乐是他最美的闪光点。18岁，他以600多的高分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却不曾想为了自己喜欢的唱歌事业，本科毕业的他竟然冒险跨专业考取了声乐专业的研究生。本科学新闻，研究生却考了声乐，在李立元实现自己梦想的道路上，他从未有过犹豫。他的歌声韵美纯正，细腻甜美，轻巧而富有弹性的花腔让人心醉。在2012年金鹰奖全国声乐比赛中获得民族唱法金奖。前不久他刚刚录制了新版的共青团团歌《光荣啊中国共青团》。在录制阶段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他对五四精神又有哪些深刻的理解？青年说五四特别奉献，听李立元说。 伴着这么优美的片花，这昨天晚上我刚刚录的。其实刚才啊，我们请导播老师给这个易老师一个镜头， 嗯，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 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哎啊，给大家打个招呼，嗯，刚才我们在片花里也了解到说啊，易老师您刚刚去录了这个新版的共青团的团歌吧，光荣啊中国共青团啊，这是什么时候录的？ 就是在4月底的时候录的 啊。 对对对， 这个怎么样，这个感受录新版的？ 我觉得因为我们从小嘛都是团员，也是唱着这个光荣啊， 嗯， 中国共青团这首歌曲来长大的。那么如今呢，当我成人之后呢，当我再演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对于这种共青团的这种精神更可能理解的更加的深刻了， 嗯， 再加上呢，我作为一个青年人，尤其是作为一名大学老师， 嗯， 那我面对的更多的都是现在的大学生， 哎， 他们也是这个朝气蓬勃发展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青年，所以我觉得在演唱这首作品的过程中，对于这种青年人的积极向上、向上、向善、向美的这种精神状态，对于我在演唱这首作品的过程中，可能这个诠释的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嗯，那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啊，您作为这个青年老师啊，传媒大学声乐的青年老师，我觉得非常紧张。 遇到自己的老师了。 对对对，老师好。这个这原来我们都是抬头见的，都是这个同学， 我们都是被点名的。 对对。啊，这个今天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啊，您对五四青年节其实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五四青年节呢，它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个呢是就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五四运动。我们大家都知道1919年的5月4号，我们一群的这个青年人怀着民主和自由的理想走上了这个街头， 北师大的先冲在第一排。 那我又是北师大毕业的，我是本科。那么呢，这些青年人呢，以这种激情的这种澎湃的激情，以及这种这种不屈的这种热血吧，为这种中国的独立而疾呼。那么可以说，爱国主义，我们那个历史上讲，爱国主义是这个五四精神的一个源泉。那么民主与科学呢，是我们五四精神的一个核心吧。那么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它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弘扬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我们振兴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这种文化。那么我觉得第二点呢，五四青年节它代表着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尤其是它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一种文化符号了。它更多的呢是一种象征意义，一种对于我们当代的青年人的一种警示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19大之后，新时代的到来，对于我们当下的青年人所承担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它的要求可能更加的这种赋予的这种意义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没错。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个青年节它可以激励着我们一代代的这样的一个青年人，可以向上向善向美，然后努力进取，积极的奋斗，并且呢它也在不同的中国的历史和改革的发展阶段蕴含着这种时代精神，还有一种感召力，从而激励着我们青年人更好的前进发展。 而且今天我注意到伊老师穿的这个衣服啊，也是我们的民国的那个感觉的，哇，特别棒啊。好吧，我们先听一下，我们今天也是北京青年广播啊，也是我们国内首次播出新版的我们的共青团的团歌，我们来听一下伊老师演唱的这首歌。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 看到叫迷失的烟火的这位网友在花椒 APP 我们982青年说的房间里跟我们说，听到共青团的团歌浑身起鸡皮疙瘩， 热血澎湃 啊。这是我们的伊令元老师和一个是我们国家歌剧院的王凯老师一块儿合作演唱的新版的我们的共青团的团歌。当然也会在今天晚上的在首师大举行的晚会上进行一个演唱啊。其实今天聊到五四青年节就想特别想了解一下伊老师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符号。什么符号？ 什么符号呢？曼 姐，您可能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就是你能想象一下，本科学新闻的，完事儿研究生就考了声乐专业的研究生吗？ 我觉得本科学新闻，这个研究生做主持人我还能理解，这个做歌手我觉得太难了。 不是，而且是这个还不是最那个什么的，问题是还考了声乐的专业第一的研究生。 哇，这个有故事吗？很想听。 对，我们来听伊老师来分享这个故事吧。 我觉得主持 天张悦真的是很用心啊，把我的这个求学经历真是如数家珍。现在提起来已经是 N 多年前的事了啊，考研。但是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我的研究生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至今也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佳话。 哎，时时乐网友说好棒好棒。 那么他们说，曾经有一位学姐从这个新闻，然后跨专业考到这个声乐研究生。那么我当时呢，这个当然了，我是从小就特别的热爱歌唱，喜欢舞台。那由于文化课比较好，所以 那是比较600多分是非常好， 所以呢就考入了这个北师大的这个新闻传播专业，也是我非常热爱的专业。那本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要去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读这个传媒学硕士的。后来也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个想法。那这个呢，就是我参加了全国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青歌赛 、对，我想你们也应该是看得起， 这个是对， 从小到大， 对，这一听说青歌赛的这个选手都 就知道是重量级的了。 关键是那次我是青歌赛中进入决赛的唯一的一名非专业选手， 哇， 业余的选手， 那就更 低调中的奢华问青低调中的奢华问青歌赛是什么比赛？可能是一位00后的我们的网友，这样就是中国好声音。 当年的中国好声音也培养了出来很多优秀的这个歌唱家。对，那这个比赛呢，我当时是怀着一种非常忐忑的心情去参加，因为我是非专业嘛，这个比赛大部分都是专业学生还有演员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我当时就抱着一种试一试的态度。最终呢，没有想到过五关斩六将进了这个决赛。那到决赛的时候呢，评委找到我说，你的条件非常好，但是从演唱上，因为最后都真枪实战了嘛，显得就不那么专业了。因为评委他也认为我是学专业的。后来我跟他讲，我说我是非专业的，那他就特别的激动啊，特别的惊讶，说你一个非专业竟然能够进入决赛，确实很了不起。如果说经过专业的训练，你会发展得非常好。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评委的一句话，点燃了我心中对于歌唱的这种多年来的热爱和这种唤醒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当时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我说我不要去这个英国的这个读传媒学硕士了，我要这个学习这个声乐。那我怎么样才能走上专业的道路呢？只能是说考这个声乐研究生。所以呢，在这个考研的过程中，大家知道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没错。 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大三了， 问题而且还是跨专业的 、 对，我要在8个月的时间把这个本科人家声乐专业4年的东西学完，同时呢还要达到一个研究生的水平，所以在很多人听来都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 难度很大 的。本来考声乐研究生科班出身的人都很难，所以呢当时周围面临着很多的质疑呀，还有怀疑的声音，说你肯定考不上。所以呢，当时我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多，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为他去付出，哪怕你去努力了，但是没有成功也不会留遗憾。我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说一定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遗憾。我就这个经过8个月的这个努力的这个学习吧，还有这种备考，通宵达旦，每天都是，最终还是这个比较理想的考入了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声乐研究生。 哇！ 对，所以瞬间当时就曾经很多人对我的那种 怀疑 、大家就是用我的实际证明就证明了我的坚持是对的。 哇！ 对， 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敢为人先的一个事件，其实也是有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血脉在里面。 这个我们的网友叫没头脑不没头高兴，这位网友在花椒上说，人美也就罢了啊，还不靠美貌靠才华。 谢谢这位 小小小韩啊，说我就想静静的看着易老师好美。 啊，可惜我看不到你啊。 对对啊，这我们都不说话了行吗？咱就一直在这儿，咱看30分钟再说。其实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带来了一首歌啊。这个其实每到五四青年节，包括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 宣传语上都在讲，其实青年节的时候，一方面是为国家我们去同甘苦共命运的一起去奋斗，另外还是其实在想的是家里人啊， 没错， 怎么样去孝敬父母，怎么样去对待这个社会有更好的认知。其实前段时间有一首歌非常火，叫 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嗯，想不想听一老师来唱这首歌，来，如果想听的话，叫什么，小礼物刷一刷是吧？好吧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老师现场在我们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中来演唱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好吗啊，接下来我们先请一老师准备一下啊。 好， 那我开始放了， 可以可以，嗯，这个就关掉就行了， 嗯， 门前 不愧是实力派， 都不想这个，都不想停下了，李老师，真的啊，这听完，而且，其实您这个诠释和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 很动情， 对，特别动情， 嗯， 我觉得可能在声乐专业上，您这获得第一，情感表达方面，真的特别好， 嗯， 其实，其实您和这个 作为青年教师啊，和学生们应该会经常的打交道啊。 嗯，是的。 对，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您从一个学生啊到老师这种身份转变的时候的一些感悟吧？尤其是遇到传媒大学的学生， 是啊，传媒大学的学生是都是非常优秀的，能够考入传媒大学，而且呢，他们的这种创新思维也比较强，动手这个动脑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呢，能够进入中国传媒大学任教呢，我觉得我也非常的荣幸和幸运。那跟学生们在一起打交道的时候呢，跟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我生活中最开心的时刻。那话说从年龄上来讲，可能我的学生基本上是在96年到2000年这个阶段的，2000年出生的是18岁嘛，我们班最小的是2000年出生的，其实我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吧，大概是这样子。那我是1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在传媒大学任教的这个过程中，确实是也经历了一个时间的从心态上的这样一个过渡， 转变， 学生到老师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慢慢的通过我的教学实践，包括跟同学们的这个接触的过程中，这个转变是很快就转变过来了。因为我可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吧，跟我们同龄年的这些同学们比，可能就是相对的有一个外号，他们叫做我知心姐姐。因为我上大一大二的时候，同班的同学就管我叫知心姐姐。可能在这个职业生涯规划方方面面就会给同龄人做一些指导了。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转变还是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对，那跟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在他们心里呢，可能更多的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对，那么在课堂上呢，在专业的要求上，我对他们固然会非常的严格，要求也会比较高啊。那课下呢，我也是会跟他们打成一片的，尤其是在生活上，还有在这个思想方面，还有这个为人处事做人的这个方面，都会跟他们讲很多。那在生活中呢，也会帮助他们很多，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有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困难，我都会尽我所能的吧，就是一方面是老师，一方面是他们的大姐姐， 亦师亦友， 对，亦师亦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此外呢，在这个因为我教的专业呢是声乐表演专业以及这个音乐剧的这个专业，那这门专业呢，它是属于舞台实践艺术，它是离不开舞台的，所以呢，我会尽可能的给我的学生们提供更多的舞台实践的这样一个表演机会，会带他们参加一些央视的晚会啊，一些录制啊，还包括我们 好棒啊， 我们传媒大学的一些新年音乐会啊，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这种 平台 因为真正的艺术家在琴房里是练不出来的，他只有在舞台上的这种反复的摔打和锤炼才可以。 网友谁也不是谁说好想做伊老师的学生， 欢迎考入中国传媒大学， 欢迎报考我们中国传媒大学。 然后网友雨中望月说，不想听这些，就想听伊老师唱歌。 伊老师的故事你也不想听吗？ 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伊老师，其实他有带另外一首自己的歌曲啊，这首歌意义很深啊，是一首我不知道很多人知不知道，这个叫悬崖村啊，其实是在四川大凉山的一个贫困的一个山区里啊，那个村里面的学生每天如果想翻过大山去读书的话，去上课的话，都要像冒着生命危险一样爬出山， 没错，非常陡峭的一个悬崖峭壁上。 所以其实为了悬崖村的这个未来的变化吧，也为了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公益的心情，易老师创作了这首歌叫《步步登高》啊。我们先请易老师来唱一下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啊。很多网友估计也在等着，就想听易老师唱歌。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啊，请易老师先准备一下啊，我们开始放。 路不平，我学会攀登。 听不到是吗？啊，好，我们先把它放一下啊，我们重新放一下好吗？好的，我们开始重新放一下这首歌。好，准备啊。 路不平，我学会攀登，山太深 我 们还是重新放一下啊。好，准备。 开弦藏住了风情，崖畔上的那朵花，那朵花我抓不到手中，总想有个神仙来帮我家的愚公，看得清山山绿，望得见水水 我们就唱到这儿吧，真的，哎，你看到这个， 很感人的一首歌， 这个叫0616的网友说唱的真好听，很感人的语调。 嗯， 哇，这其实这背后有很多故事吧？易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因为自从我们的这个习主席提出这个精准扶贫这样的一个战略之后呢，他最重要的提到了这个悬崖村这个地方。 嗯， 那悬崖村，那我相信很多人这个也都了解一些，它是在我们四川大凉山自治州里面的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山村。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水电包括路都特别的没有水没有电， 很不方便， 路也不通畅，对，就悬崖陡壁这样子。 嗯， 所以呢包括居民的生活，包括这个学生们的上学读书，都存在了很大的这个困难和问题。所以呢感谢，特别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新时代。那么我们的这个四川省政府以及我们的这个央企四川能投集团，集合这个大凉山自治州州政府，就开始这个对于这个大凉山这个悬崖村地区呢进行了这个精准扶贫的这个工作，包括进行了电网的改造，还有这个道路的这种修建。 现在是可以通了是吧？ 现在已经通了。 哇， 包括电呢，他们很多居民呢也可以，大家可以看电视啦，也可以手机充电啦，也可以有灯啦，有照明了，也可以做饭了。 之前都没有。 之前是没有的啊，电压是非常的就是严重不足，不能供给当地的这个生活所用。所以呢就对于当地进行了精准扶贫。那么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大的战略中，所以我就用我的这个专业之长吧，一技之长，演唱并且创作了这首作品，叫做《步步登高》。那从歌词中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修通了这个路心宽，点亮了心眼明， 而且这个歌名特别好， 对，步步登高的好前程。对，就是对于这种村民的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么我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的这种传唱，能够呼吁更多的社会的爱心人士，能够关注我们悬崖村，关注更多的社会的弱势群体，让他们参与到这个公益的事业中来，然后从而创造更多的温暖。 其实今天在五四青年节我们放的这两首歌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没错， 时间都去哪儿了，是让我们关注自己 以前的，在青年的时候， 对，以前的这些 对 父母啊长辈啊，包括要珍惜年华。后面的步步登高其实在想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继续去奋斗吧，把未来的日子过好，过得红火一点， 同时也要帮助更多的人。 好吧，感谢易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谢谢，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五四特别节目。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也请到了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啊，给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心中所理解的五四精神是 是什么。 嗯， 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频道的小朋友们录制的五四精神的一个片花，我们来看一下。嗯，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让我蛮佩服， 国家的希望吧， 奇葩， 信息爆炸了的那种状态， 不止全帮四大皆空了。 爱国，那个进步，民主，还有科学，我刚路上查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嗯，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应该跟爱国和奋斗有关系吧。五月四号，我觉得是对五一只放三天假的一种控诉。 我觉得五四精神它是一种时代感， 每一个时代吧都会有一种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它肯定是诞生于五四运动，1919年五月四号，这个由青年然后还有学生为主体的这一部分，他们进行了这个与巴黎和会这个外交的失败为基础的，然后他们进行这样一场爱国运动。 第一份薪水是多少？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哎，这个不讲，这太丢人。 刚入职的时候是4000， 一个月工作了22天，拿了996块钱。 还是坚持当初的想法，就觉得演员是一个很棒的职业，不想从年轻到老都是活一个人的样子。 嗯，那么怎样才会让自己感觉到在进步呢？ 进步吧，今天比昨天过得好了。 应该就是不服输吧，凭什么他们比我强啊。我觉得我最大的一种进步是我对问题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可能我的起点比较低的话，我觉得可能超过一点点对我来说就是好的。 因为我之前一个女朋友，别人有个20000块钱的衣服她想要，别人有个10万块钱的包，我说我们分手吧。应该就是我跟那个10万块包的女朋友分手。 所以没有女朋友难道可以退步？ 嗯，淘汰了不好的算是进步吗？ 在过去一年中有哪些事儿呢？ 对，在这个过去的一年中有哪些事儿值得 觉得特别特别满意？在那里太矫情了，我觉得。 我考博一共考了2年，然后我就每天在图书馆从早上8点做到这个晚上10点。很可喜的是，我的这个努力最后还是换来一个好成绩。 当时我是一天都没有吃饭，我们的这个导演就说了，到你上场了，人又渴又饿，包括自己的胃也特别的疼，那我就只有掐自己的大腿转移自己的疼痛感。我就感觉当时我下台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那么拼，就可能这就是五四精神。 好吧，一首《奔跑吧兄弟》啊，奔跑吧啊，不是奔跑吧兄弟哈哈啊，献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五四青年特别节目，恰新时代，风华正茂。伴随着这样一首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第二位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他是我们的奥运冠军啊，举重冠军张国正张老师。如果是大家在收音机旁听的话，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锁定到 FM98.2 AM927啊，北京青年广播。当然，如果大家是在 看视频呢，可以通过花椒的 APP 点击这个房间叫做982青年说，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正在为您视频直播的我们了。我相信啊，在张国正老师在夺得世界冠军的时候，你一定在电视机前为他呐喊过。 对，我一直呐喊，哇， 我也是 特别激动， 热泪盈眶。 对，真的热泪盈眶。而且你知道当时那个就是解说在解说他好像有腰部有伤， 有腰伤， 而且那个举完以后呢，他就直接就是好像被背下去的，然后我们当时就非常紧张，然后最后冠军，哇，这不是 心潮澎湃的。 对，我其实昨天晚上有找这段视频，但找了好久没找到，但我相信很多人看过以后，那个 其实那种感受还是记忆犹新的。 是的啊，我们进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我们邀请张国正老师来和我们接着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在直播间的这个 沸腾了，已经， 对，我花椒 APP 已经沸腾了啊。刚才的时候来了是35800人，现在涨到了40000人。 哇！ 全国八座城市联动直播，11所高校倾情加盟，13位青年学子现场连线，120分钟不间断视频直播，4路记者奔赴新文化运动发源地，3位重量级嘉宾坐镇直播间。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奉献，听一代青年人寄予未来，看新时代学子崭新风貌。5月4日上午8点到10点，见证青年，眺望未来。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青年节五四特别节目正在为大家播出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特别节目，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下一个嘉宾就是我们 的嘉宾 啊，奥运冠军张国正张老师啊。刚才张老师说应该是能看到，是的，我们能看那视频，但是我们没下下来。我们向所有的花椒听众，不是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和花椒观众致歉。 本来想带大家重温一下当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张国正老师夺冠的那个精彩的 时间，但是那个背后其实有很多故事吧。 应该讲的话，确实的话，这个人家讲10年磨一剑，应该讲台上那么几分钟，台下 张老师可以把那个话筒离近一点。 好的。确实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这个10年功。从11岁就开始这个从事这个举重运动。经历了很多啊，这个挫折磨难，然后呢，很多的这种转折点。但是呢，就是说始终有一个举重的一个情节啊，这个我认为这人生啊，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我就发现就是说要有一个坚持的心。 坚持 啊，对，结果不可怕，但是呢就怕你没有这种坚持的这种勇气啊，所以说的话，这个后来就一直这么坚持下来了，中间经历过6次这个付出啊，退役了，然后又付出。 其实现在也是付出 啊，对对， 另外一种形式。 对，另外一种形式。我现在在这个国家女子举重队，在这个任这个总教练啊，然后呢，在备战2020东京的这个奥运会。对，应该讲每一个人的话，我认为的话，这个都是一部这个都有一部奋斗的一个青春史。应该讲的话，我们干了一个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职业。 确实我们更应该有一颗坚持的心啊，有更是应该有一颗奋斗的心， 嗯， 为国争光啊，这个为我们的人生添彩， 嗯， 啊，为我们的这个无悔于自己的青春啊，做出自己这个更多的这努力， 嗯， 啊，就是这样， 没错啊。我们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介绍片花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张国正张老师啊，因为重温一下，不是因为我们零零后的很多网友啊，他们是这个还不是特别了解， 看过当年、 啊，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花好吗？嗯。 1988年，14岁的福建小伙张国正被北京体育学院选中，独自一人北上进京学习举重。24岁，他顺利进入国家举重队。2004年，30岁的张国正在腰部受伤的前提下，顶住压力拿下了雅典奥运男子69公斤级举重冠军，震惊国内。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担任国家举重女队总教练。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身份的转换带给张国正哪些变化？他对年轻的高校学子又有哪些寄语？青年说五四特别奉献，听张国正说。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全国8座城市联动直播，11所高校倾情加盟，13位青年学子现场连线，120分钟不间断视频直播，4路记者奔赴新文化运动发源地，3位重量级嘉宾坐镇直播间。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奉献，听一代青年人寄予未来，看新时代学子崭新风貌。5月4日上午8点到10点，见证青年眺望未来。 好了，一小段片话以后欢迎回来啊。这个为什么也伤害我，这位网友说你们怎么放片花放这么长时间， 我们想听张国正老师的分享。 不好意思啊，这个由于这个你要找就找国美和惠达卫浴啊，这两家广告公司啊，你找他们，因为他们非要在这个点放广告，你说怎么办。 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啊，也是青年人的节日。我们看到就是张国正老师啊，从14岁到24岁您一直在北京体育 学 院，度过了十年的美好青春，有没有一些生活的细节给我们在这里回忆一下呢？ 咱们都是大学生，都别藏着掖着了。 确实的话，我这个原来在北京体育大学的时候，更正一下，是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大学。 哦、 对、我那个在北京体育大学的话，是14岁我就来到北京体育大学。当时北京体育大学有个竞技体校。这个竞技体校的这个性质呢，就是易读易训啊， 明白， 科学训练。就等于说当时的话，我们国家的话办6所这个这样子的学校的话，还是经过国务院最高领导人做过签约的 啊、 因为的话确实的话，这个为了这个运动员更好的学习文化知识，怎么样更好的走出一条新路啊，易读易训啊，这个科学训练啊，这个做了一个这个一个试点一样。应该来讲的话，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期间的话，确实的话，我感觉的话就是说，感受到了那份浓浓的这种学分啊，那种学分， 学习的氛围， 对，学习的这种氛围，而且在他这个的熏陶下的话，也确实的话对我以后人生的这种成长啊，然后包括对事业的这种指导，起下来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很浓墨重笔的啊一笔。应该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此期间的话，无论是学习还是训练还是生活，都很快乐啊，都是我一段非常难忘的、非常快乐的一段难忘时光。当然了，这个训练当中的话有起起伏伏。这个刚刚前面也说了，每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对 啊，总是要经历就是这个 坎坷， 各种各样的这种坎坷。对的，而且的话，这个但是后来我感受到就是说，确实没有奋斗的这种人生啊，就像我们习总书记说的呀，没有奋斗的人生是不精彩的。就是说幸福来源于哪里，就是要有对比，对不对？就是说你轻轻易易的得到，可能你感受不到那种 幸福感没有很深。 对，没错， 没有那种幸福感。就是说你要经过你的努力，刻苦努力，哎，幸福感满满啊。所以说的话，在这个大学期间的话，但是呢，我可能前期的话，人家一直在说我就是叫大器晚成，大家都说我就 真的30岁， 对， 30岁夺得雅典冠军， 是当时的话，我记得 就是现在的我这个年纪， 那你也太晚了， 但我觉得我是举不起来， 确实的话，这个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只要你有梦想，有一个坚持的心。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年龄不是问题。我记得在30岁我拿这个奥运会冠军的时候，就是纯体能性的这种竞技类这种项目的话，体能性的这种项目30岁的好像没有啊。所以说我就总结出来了，我想呢，对吧，不是说你年龄的问题，只是说看你心有多大的问题。 对 啊，就我们常保持一个年轻的心，就敢闯敢拼的一个心啊，不要服老。我记得我在34岁的时候，还在训练的时候，还在打这个国际国内的这种 大 赛的时候， 还拿冠军。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的话，特别还有2007年世界锦标赛也是，我记得。拿了冠军以后，世界锦标赛冠军拿了以后，我还说怎么样，我这老东西还可以。就是说一直就是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心，一个积极向上，然后呢这个敢于去就是挑战这种极限的这种 一种心。而且的话就是说，我在从事举重这么多年来以后，我就发现就是说他在这个给我挫折磨难很多困苦当中的话，其实他给予我更多的东西，对吗？他教会我怎么做人啊，怎么有一颗坚持的心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的话，对于我来讲都是一笔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说我在这个2008年受到打击以后的话，我还是毅然就是回到北京体育大学这个我的母校，在竞技体校从事这个 这个副校长的工作，然后呢也是在做这个关于这个竞赛训练这一块。 嗯， 啊，我们当时经济体校有十多个项目，我也是分管这个竞赛训练这一块。 嗯， 我还是愿意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延续我对体育的这种情节啊，就是 热爱 啊，这种热爱。而且的话我就发现就是说我在平时，我记得我有一个阶段的话，我退役下来以后有一个空白期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生啊就是感觉平淡无味，特别乏味。 是的，就是一旦停下来以后 对我就感觉特别乏味。而且的话我特别热爱体育这项事业。我们体育事业特别是我们竞技体育很残酷，讲白了就是什么，要不就上天堂，要不就下地狱，彻骨的行啊。但是呢我就是说真的是血雨腥风啊，但是呢我就是特别享受这种过程。 哎，但是 啊， 但是你说作为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奇啊，就是你作为一个奥运冠军，其实退役以后有很多这个可以做的，你比如说吧， 是 这个上一些综艺节目， 对 啊， 做一些代言 这东西我觉得比这个对吧，你这去体育技校然后当一副校长，然后天天这个去张罗这些管理方面的事儿，我觉得要第一荣誉或利益要多一点，第二又还要有意思啊。 嗯， 你是怎么想的这样 事？所以说的话刚刚确实你说对了，这个确实很多选择，包括这个原来中央电台也当时也说策划组织一大波人马给策划什么节目，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诱惑，啊，但是呢后来我感觉到就是说人啊要有常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呢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本 初心， 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来源于体育，一定要还原于体育。而且的话就是说 哇，这说的好， 真的 我觉得 这是我的 好接地气儿，真的好接地气， 这是我的真心话。 这其实就是不忘初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然后你看这个，所以说的话，这个我后来又回归到体育。我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你去从事别的东西，毕竟底蕴不够深厚。我也希望就是用我这个二十多年的这种体育生涯所总结出来的好多宝贵的经验财富，得到传承。然后呢就让更多的人去受益，所以说的话我就也是毅然的就回到了这个我们母校。然后包括现在我也是一样，就是我回到了这个 国家队， 介绍到国家队女子举重队。也是在备战，刚刚前面也说了备战2020东京。 其实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压力很大。 对，任务很重，压力很大。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作为青年的一代，就是一定要有敢为先啊，要敢为人先，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要勇于的去承担各种各样的重担。这个我也这个相信我们青年人也有这种勇气，也有这种信心啊，也有这种能力。所以说的话这个后来就也是回到了这个国家队。现在的备战呢情况的话，应该来讲的话，从这个基础非常不好、青黄不接的这种状况的话，备战 女队之前还是很厉害的。 是， 对，咱别用之前，就一直很厉害， 一直很厉害。但是呢，这个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 也是有波折的， 又是波折的。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很低的一个低谷。我当时记得这个全运会的时候，我看完，我当时刚刚接手，我看了全运会历届最低。然后我当时我看了以后，我都想打退堂鼓，不骗你。后来我一想，那既然选择了，就要勇于去敢硬碰硬。怎么讲呢？就是叫这个 不服输不怕的。 对，要有一个还是回归于我原来说，要有一个坚持的心。很多东西的话，我现在经过这么多年这种历练以后，我就发现就是说，只要你坚持了。结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你连这个坚持的勇气都没有，所以说的话，我就一路走来就是靠这两个字，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就是我也是后来想了想，我说我坚持， 坚持要把这一代的青年人送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对。 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全国八座城市联动直播，十一所高校倾情加盟，十三位青年学子现场连线，120分钟不间断视频直播，四路记者奔赴新文化运动发源地，三位重量级嘉宾坐镇直播间。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奉献，听一代青年人寄予未来，看新时代学子崭新风貌。5月4日上午8点到10点，见证青年眺望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五四青年特别节目《青年说》啊，坐在我们直播间的是奥运冠军张国政啊老师，同样也是现在国家举重女队的 总教练 啊，我们这样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副校长。啊、 对、哎，这个笔记这位网友说，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举重的魅力在哪？ 这个， 其实我觉得很多应该是年轻人啊，他没看到您那画面，他不知道举重的魅力。我先说说举重的魅力，我觉得举重魅力就是看到张老师在那上面吧，就担心他掉下来，然后那个，然后举起来，然后哎呀那个。哎呀别提了，反正就是我觉得举重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竞技体育的那种坚持，然后当你获得胜利的时候那种激动。 没错。 对， 张老师您给我们说说举重的魅力，或者给我们讲几个这举重背后的故事，在举重的这行内都有啥大家不为人知的事儿。 行，可能讲的不完全啊，但是就是这个随口道来啊。这个可以说的话，举重的这个魅力在哪里呢？这个举重啊，应该讲的话，曾经有人说过这个这样子说这个，有的项目说是运动之母， 运动之母 啊，有的项目呢，他说他是运动之父，但是呢，你们一定要记住，举重是运动之主。 哇， 祖宗的祖， 祖宗的， 对，因为的话，这个任何的这个训练项目的话，就是说任何的这个项目，它都力量是基础。我们举重就是这样的，力量是基础，但是呢，是技术是发挥力量的手段。它是一种力与美啊的一种结合。所以说它魅力就在这里。而且的话，这个可能现在的话，大家。这个有心人你们去这个关注一下，现在在这个很多国家，包括现在我们中国，现在都在流行举重。这个大家认识到了举重给我们老百姓啊，给我们的健身带来了这个 很多的好处， 这个很多的这种好处，带来的健康向上积极啊，然后呢包括里面举重里面也存在了很多好玩的东西，特别有魅力。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举一举试一试。 不信的话，让张悦现场举一下。 不是，我看看有什么啊？我这举根笔。 确实，真的，这个我在这个，特别是我在管理竞赛训练这一块，当时在北京体育大学的时候，我就会能体会到，能够看到，就是说。好多项目，它的训练，它的这种科学性，它的强度、组数、次数，包括它是练哪一块肌肉，它怎么样，就是说能够更好的发展哪一块肌肉，但是呢，我就发现，真的好多东西练都是练偏了， 练偏了， 对，都是练偏了，然后呢，恰恰是我们举重。有过优良的这种传统和底蕴， 基础， 他们非常知道。怎么样来去训练这个每一个人的这种力量素质的这种能力，然后呢，而且的话，我们是常年的，就是说这个形成了一套就是非常好的训练这种模式，非常好的训练模式。这个应该讲的话，就是说后来当时的话，我也是跟这个各个项目的话，也是做了这个很好的这种就是说沟通交流啊，这个切磋啊，慢慢把他们 带入这个力量 步入正轨， 哎，这个正轨 就是说 成绩就上去了，所以说我刚刚想说的是自主啊， 不是张老师，您看我还有机会学吗？ 太有机会了，每个人都有机会。 我30岁也能拿冠军，您放心。 那这就业余去下一个。 好吧，我们进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常规的连线，就是联系我们北京青少年艺术中心的特约话剧点评家程楠程老师。 青年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好的，我们先连线一下啊，让张老师稍事休息一下。好，现在我们来连线的是程楠啊，程楠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今天有什么样的话剧和我们分享一下？ 啊，今天我一共要推荐三部戏。 嗯， 好，那我说今天我要推荐的这个第一部话剧啊是《二马》。二马这个戏呢是方旭老师在2016年底推出的一个大剧场的话剧。也是老舍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作品第一次被搬上这个话剧舞台。可能很多观众啊看过这个2011年《我这一辈子》这部戏，方旭老师呢也是从那然后开始了他的这个舍戏剧改编之路。到今天的这个二马呢已经是他第四次改编老舍先生的作品了。那在这个改编中呢可以看出这个方旭老师啊对于老舍先生的这个理解是非常深入的。因为他不但保留了这个精髓，还融入了自己对于当下的这种思考，还有对剧中人物的一种反思。这个就让一个发生在100多年前而且是在英国的这样一个故事能够变得跟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生活产生一种很紧密的联系。那这部剧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方旭老师首次场用全男班的这个表演形式。剧中所有的这个女性角色都是由男演员来扮演的。其实现在呢这个男演女的这个情况并不是很难见的，但是方旭老师这个全男班的形式呢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认可，我觉得还是源于方旭老师对于表演的这种回归。因为男演女的这种表演分寸感其实是很需要把握的，因为稍微不留神啊就会让人有一种恶搞的感觉。但是在这个话剧《二马》的舞台上呢，就是演员并没有就是刻意的在外形上突出这种女性的某些的生理特点啊，而是用一种就是像神态的拿捏啊、语气的变化，就这种非常细腻的表演形式，然后来呈现这样的女性的形象。我认为这个可能跟梅兰芳塑造这个女性有一样的道理，因为可能正所谓男人作为旁观者啊，他其实是算是比女人更了解女人吧。我认为这部戏呢是一部老少咸宜的话剧，然后呢我来播报一下它的演出时间是在5月11号到13号，其实就是下个礼拜了。它会在北京喜剧院上演。 好的，程楠，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那两部话剧你揣在兜里，下周五的时候咱们好好的聊一聊。 继续连啊。 好吧啊，如果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想看啊话剧的话，我们今天有6张繁星戏剧村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啊、非主持人版的。 对，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后台来索取哈、一定要和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才会有啊。 接着我们继续回来啊，跟张老师接着聊。其实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哎呀，我这看到张老师我就觉得我浑身有劲儿，特别想举重。 你要投身于这个举重事业了。 真的，刚才刚才已经来了将近80000人了在我们的花椒上。其实很多的年轻人都希望你能够给大家说上几句，在五四青年节这个档口给这些正在 奋斗的青年人， 不管是18岁刚刚进入大学还是马上要毕业的，我相信你也是这个年纪走过来， 对， 也知道青春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不可小觑哈。 好的，那我就这个应主持人的要求说两句。也是很想说，但是说不好请多多担待。好，这个我认为的话就是说，首先作为青年人啊，肯定我们要有理想。对吗？一定要设立一个我们能够够得着的一个目标。然后呢有近期目标，有远期目标。然后呢就像我们训练当中说的一样，要捋清脉络啊，这个然后呢坚定信念。然后呢这个 然后有一个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有一个坚持的心， 嗯， 啊，坚持就是胜利，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行。 捋清脉络，要有一颗坚持的心， 没错， 嗯， 真的，嗯。很高兴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给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 没错，其实今天我觉得您能来就是给年轻人一个打气， 对， 真的 就是一种鼓励。 5月4号2018年的5月4号也是1919年到现在99 年 的时间，时间的关系，今年的青年说吧五四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 嗯， 五四一天的故事纵然再精彩，终归篇幅有限，就像今天的节目一样，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嗯， 我们之所以纪念1919年5月4号那一天呢，我想能够让我们念到整整99年的不仅仅是反帝反封建，更是纪念一代代热血青年不服输的那种家国情怀。 正如刚才张国正老师说的，不管你是不是文艺青年，憧憬着诗和远方，希望你相信恰新时代风华正茂。 不管你是不是北漂青年，渴望着积分落户还是买套大房子，希望你能相信恰新时代风华正茂。 这里是每天八九点钟的太阳升起的时候陪伴大家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今天我们用这种真诚的形式祝贺我，也祝贺他，祝贺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我是青年曼宁。 我是青年张悦。 明天的八点钟呢，愿您继续和我们一起走在追梦的路上，续写青春的故事。 再见。 再见。